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四十集，福如之谜。但唐范去了几次西厂，都没能找到望之。这名宫女到底是不是望之杀的，自然也就无从问起。他疑心望之是故意想要避开自己，可又无可奈何。没了望之，他连宫门都进不去，当然也不会知道皇帝和万贵妃那边究竟有什么打算，太子究竟是否会被牵连，案子到底又是如何了结的。直到半个月后，汪直才让人将他请到西厂，告诉他案件已经算是尘埃落定了。唐范就问，怎么个尘埃落定法？ 福如平日里被贵妃训斥之后怀恨在心，却不敢报复。袁良是福如的对食，听福如抱怨之后，正好韩辉有杀敌之心，就想出这样一个主意，让福如劝贵妃送汤，然后让韩辉提前对韩藻下手，三人合谋上演了这么一出戏，借以嫁祸贵妃。结果在韩辉招供之后，他一害怕就在狱中畏惧自杀了。 这跟他在宫里时与唐范说好的说法是一模一样的。唐范也不兜圈子，直接问，福如的死可与汪公有关？ 你以为是我杀的？ 唐范沉默，沉默等于默认。内室之中左右无人，二人都没有说话，氛围一时有些凝滞。过了片刻，汪直淡淡道， 这件案子从头到尾你是唯一完全知道内情的人，我也不妨告诉你，福如之死与我无关。哼，我确实存了将福如灭口的心思，但没想到他自己早一步下手。那女人果然有些问题，他在被审问的过程中嘴硬得很，起初还死活都说是自己一人所为，又说袁良为了继妃的死找上他，他心里不忍才出手帮袁良，但袁良临死前分明是说福如先找上他的，加上他在贵妃身边十数年想要帮袁良，为何早不帮晚不帮，继妃都死了好几年了，所以我相信袁良不会说谎。 唐范点点头，袁良当时已经存了死志，确实没有必要对我们撒谎。汪直见唐范相信自己的话，脸色稍稍好看一些。 等上了刑，他又开始胡言乱语，说自己是受天子的指使，简直不可理喻。我本想将他身上的蹊跷之术都挖出来之后再灭口，也免得贵妃那边不好交代，结果没成想，那女人不知从何处得到墙上盛油灯的灯台铜片，割颈而死。 唐范本以为人都是汪直杀的，却没想到竟然还有这种内情，不由蹙眉道，福如关押在监牢之内，西厂又守卫森严，怎能让他找到自杀的器具和机会？ 哼，这说明西厂内部也出问题了，福如背后必然也还有别人。 那他背后的人意欲为何？为了挑起贵妃和太子之间的矛盾吗？这倒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太子现在年纪虽小，却已逐渐有了明君气象，学习勤奋，从不言苦，待事敬重，对下和善，这种种优良品德都仿佛让人看见了未来的希望，身边很是聚集了一批拥趸。虽说朝中庸臣比比皆是，但不管再黑暗险恶的世道，也总会有向往光明并且为重现光明而努力的人。就像唐范，他虽然不是什么旗帜鲜明的太子党，可内心不也隐隐倾向保护太子吗？正因为如此，才更惹得万贵妃暗暗着急怨恨。现在都这样会收揽人心，那等你以后当了皇帝，还会有我的立足之地吗？所以 若是有心人想要以此挑起矛盾，从此处下手，倒也合情合理。 为了这件事，我到宫里去给贵妃负荆请罪，很是挨了一顿责骂，回来之后又将西厂重新清洗了一遍，饶是如此，也只是抓到了几条小鱼小虾，压根没有揪出那个幕后黑手。可见此人隐藏之深，他最好别让我抓到，否则我定要让西厂所有的酷刑都在他身上用上一遍。 他这话说得杀气腾腾，连唐范坐在他对面也觉得杀意扑面而来，简直能够化为实质了。这件事汪直本来计划得很好，但现在事情出现了变化，在西厂那种地方福如竟然也能自杀，这充分说明西厂的内部出了问题，而且对方布置严密，竟然让人查不出来，这让汪直怎能不怒。也亏得他如今备受皇帝与贵妃的宠幸，方才只是训斥了事，若不然单就这一件事也足以让他的政治生涯告一段落了。那韩辉要如何？ 还能如何？他又不知道这些事情，听了袁良的怂恿就去杀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口供都问出来了，择日便移交刑部，接下来就没有西厂的事了。 唐范点点头，韩辉伏法也算是能够告慰韩藻的在天之灵了。想及此，他不由为韩藻叹息了一声。韩方临时中年得子，对韩藻本是千娇万宠，韩藻也没有因此被养得如同郑成那样的纨绔子弟一般，反而孝爱父母，尊敬兄长，连看到林氏对兄长不好都会心中忧郁，又给自己的书童起了一个俏皮的名字，可见是个如何可爱的孩子。唐范虽然未曾与他谋面，却从韩方林氏的悲痛，从太子的惋惜伤怀中也能看出韩藻的好处，只可惜这样好的孩子最终却死于自己所敬爱的兄长的心魔延伸出来的毒手，而且如果不是因为林氏对韩辉的苛待使得韩藻郁郁难安，也不会想到要跟袁良抱怨，而袁良更不会由此知道韩家的恩怨，从而找到下手的机会和条件。可以说所有的事情冥冥之中早有因果。汪直为了揪出西厂内奸的事情焦头烂额，此事涉及颇深，牵连甚大，唐范也不好多问，但对方却主动问道， 你觉得此事会不会与景泰帝有关？ 唐范悚然一惊，立时道，此事事关重大，不可胡乱揣度， 此地就你我二人私下揣测一二罢了，有何不可？ 汪直口中的景泰帝就是当今天子的叔叔，这段公案说起来其实也是天下皆知，当年英宗皇帝在位时因宠幸宦官王振，听信其言亲征瓦剌，结果引来了土木堡之变，朝中半数大臣跟着一去不返不守，整个经营也全军覆没，眼看瓦剌人就要打到京城来了，这时候的太子也就是现在这位天子才两岁，根本主持不了国政，尤其是在这样危急的时刻，于谦等人临危受命，奉英宗皇帝的弟弟也就是景泰帝为主抵御瓦剌，使得民心安定，这才免去了大明朝一场泼天大祸。期间英宗皇帝从瓦剌那边被放回来，但景泰帝已经当了皇帝，当然不肯将皇位相让，再说就算他肯，兄弟俩肯定也找不回以前的感情了，他哥哥必然会猜忌他，所以景泰帝直接将被放回来的老哥软禁起来，自己则当了七年皇帝。结果就在他病重的时候又发生了宫变，一些大臣将英宗皇帝从冷宫里救出来重新迎礼，又把景泰帝给软禁起来，兄弟俩的恩怨情仇到此结束。没过一个月， 景泰帝死了，先帝怨恨他夺了自己的皇位，连他的帝号都剥夺了，还给了个恶意，还是当今天子登基之后才帮他这位叔叔恢复名誉的。话说回来，汪直提起这一段往事，自然不是为了让唐范抚今追昔，而是想要点明先帝和景泰帝之间的恩怨。当初景泰帝当了7年的天子，宫中肯定也会有一些德勇忠心的人，这些人在先帝复位之后又都一一被砍头，侥幸没死的也都夹起尾巴做人，低调的几乎没有存在感了。但也难保其中有人默默隐忍到现在，借着福如的手蓄意挑起纷争，既可以挑拨万贵妃和太子之间的矛盾，又能让皇帝对万贵妃生疑，为宫廷制造一场混乱。汪直这个猜测确实是合情合理的。唐范问，那福如的住处可有什么可疑之处？贵妃又是如何说的？ 福如住处连同贵妃宫中早已翻了个底朝天，半点发现也没有。福如的随身物品干净的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只有历年来贵妃赐给她的种种物品和财物。 等等，那福如难道在宫外没有家人了吗？那些金银财宝她没有托人带出宫送与家人？ 哼，你这话算是问到点子上了，和聪明人说话就是痛快。没有，半点都没有。历年来的赏赐和物品俱在，至于金银钱财没法算计得那么清楚，但大体是不变的。我查过了，他在宫外已经没有家人了，他从小父母俱亡，是由叔父一家抚养长大的。他进宫之后的数年，那叔父一家因为城中一带大火，家里烧了个精光，全家搬走，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唐范听了这话沉吟不语，他叔父一家的事情乍听上去好像很有问题，但其实放在当时也是常事，不能以此作为证据。像武安侯府案里的冯氏亲资，就是因为家里被牵连获罪而流离四散，原先住在他们家一带的人也因为当年附近起火而导致不少人都迁走了，使得唐范当时在查案的时候还遇到了一点困难。福如在宫外没了人，金银财宝无处可送，自然就留在了宫里头，本想着等年纪到了可以放出宫嫁人，孰料被贵妃倚重，一时也出不了宫。如果不是出了这桩案子，说不得以后还要继续留在宫里成为女官的。 贵妃知道此事之后也是十分震怒，万万没有想到福如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让我一定要严查到底。 说是这样说，汪直还能怎么查？任凭西厂再神通广大，人都死了，又没有找出与其幕后牵连的人，总不能凭空捏造一些证据吧。但唐范听了汪直刚才对景泰帝的揣测，还真怕他为了避免被万贵妃追究责任，就随随便便去找些人证和物证出来。诚然，汪直不算大奸大恶之人，否则他也不会听得进唐范的建议，愿意与太子那边结个善缘，帮忙隐瞒袁良的动机。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全心全意为别人着想的好人了。作为西厂提督，汪直的一举一动都要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着想。要知道，在他手下折戟沉沙的大人物不知凡几，先前他也是打算将福如灭口的，只不过被福如自己抢先一步而已。唐范就道，福如既死孰实证，此事不足为外人道也，他叔父那里倒是还可以留意一下。意思就是，既然福如已经死了，证据泯灭，这事儿就算是翻篇了吧，以后有进一步的佐证咱们再说也不迟嘛。汪直不耐烦道， 行了行了，别总用你文官那一套来揣测我，我做事跟你不一样，也用不着你来教，自从摊上你之后就没好事，要不是凭着贵妃对我的信任，这事儿我还真就没那么容易过关了。 庞大人默默无语地听着他吐槽，心说一开始也是你先找上我的呀，现在说的我跟扫帚星似的。过了一会儿，汪直见唐范没有答话，也觉得有些无趣。 太子殿下让我给你转达一句话。 唐范一怔，愿闻其详。 人静春兰笑秋菊，天骄明月半长庚。 唐范顿时笑了， 你们在打什么哑谜？ 上次因为袁良的死，唐范与太子有过一次的会面，他很担心袁良的事情会对太子造成心理上的阴影，担心一个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储君会因为这件事而心怀怨愤走向歪路，所以当时他借故说起古人的一些掌故，希望借以告诉太子不要因事废志，这世间纵然有许多不公与黑暗，却也有更多的人心怀善念，在尽自己的努力将天下往正轨上引，只是因为小人喜欢结党，喜欢报复，喜欢损人利己，而君子严谨持正，不肯像小人那样去行事，才会显得好像这世道小人比君子多似的。唐范希望太子不要因为袁良的事情就觉得世间一切没有公平，必须通过见不得光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当时太子伤心袁良的死，没有对唐范的话做出太多的反应，而唐范也不是太子的老师，他甚至没有教导太子的资格，只能借着那个机会尽自己的微末之力罢了。没想到太子竟然还记得此事。人静春兰笑秋菊，天教明月半长庚，这是苏东坡的诗句，又何尝不是太子在以示言志，对唐范当日的觐见做出的回答。最妙的是那下半句蕴含的中正平和与博大胸襟，正好是对上半句的完美阐释，不是满腔愤懑激昂的回复，也不是对唐范敷衍了事故作姿态，想必小太子为了这个回答也没少深思熟虑。许多人对如今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朝廷有多失望，对未来的太子就有多大的期望。唐范没法形容自己听到太子的回答时自己内心的那种欣慰的心情，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跟汪直冒着得罪贵妃的风险帮着隐瞒袁良的事情，避免牵扯到太子身上，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一个普通人满怀仇恨走歪了路并不怕，充其量也就是跟韩辉一个下场，但如果一位君王也满腔愤恨，那么倒霉的就会是天下生灵了。反过来说，一位心中始终宽容胸襟始终博大的君主，却会是大明之幸，天下之幸。唐范不是一个喜欢伤春悲秋多愁善感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喜欢看到死人，所以每次办完案子，虽然真凶的落网足以令人欣慰，但死者的逝去却是不可挽回的。然而这一次因为韩早亡死而叹息的他终于感到一丝安慰之意，他将太子说这句诗的意思解释给汪直听，又道，由此储君实乃社稷之福。